月免加油费哦。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这一时段北三环太阳宫桥到三元桥由西向东，学院路西土城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由南向北，建国路华茂东路到西大望路由东向西，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现在是19:08，接下来是直播节目《中国歌曲排行榜》。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嘿、hey, 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中歌榜，两个小时我陪大家，我是你的 DJ 麒麟。第一个小时带来混搭榜上和榜外歌曲的榜单连连看呢、啊。入行整整30年的李晓东在今年年初登上歌手舞台，让很多人重新记起了这位风花雪月的校园歌手。在比赛当中的竞演曲目，他自己写的《我心常自在》日前推出了录音室版本，在本周 Top 40上榜排在第15的位置。唢呐、大鼓还有失真吉他交相呼应，大开大合，肆意高歌。只有到了这样的人生阶段，才能够笑看人生，自由洒脱。李晓东，我心常自在。 闪着福报，闪着福报，我等风止千年一，先生真见无望，复活自思量，一应我大无忌，生命在点关，我人世间百代，乾坤内外皆应验，我心常自在，只求常自在，喜怒哀在我的风止几千年矣，问道我的人心怎可言语，一边指点心心清静的那个我，牵挂着颠倒梦想，孤孤夜战上发，穿越这世界乾坤之外也得保，我心常自在，只求常自在，喜怒哀乐皆苦，我心常自在，愿人间自在，忍者自当无敌，古人举一魂魄

和很多同期歌手一样，1988年李晓东开始录翻唱拼盘和带，之后组乐队，也推出过个人的专辑，一直到1994年李晓东参与录制合集《校园民谣2》，让高中毕业便走向社会的他有了校园歌手的标签。我们刚听到是李晓东的代表作，高晓松词曲的《冬季校园》，这首歌还有一个版本是小柯的版本的哈。麒麟正在为各位带来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榜上榜外歌曲榜单连连看啊。下面我们来看到电视剧《新笑傲江湖》的一首 OST 啊，《落花》，由李琦演唱的这首歌本周新鲜上榜，首周排名第20。这首歌由创作歌手刘锦泽词曲，标准的古装剧 OST 的古风作品啊，李琦。 万里好山河，战马飞过，英雄泪也曾洒过，明月问谁为谁哭过，何时再见面，灯花开花落。梦里相见过，两心分割，儿女情长哭过笑过，剑在手却未冷过，那一生一世换这份执着。杯杯酒断肠，等归乡人，地老天荒望不见那颗江湖两相望，无可奈何，来世对酒当歌笑泪。 我们只管听歌，不去管这部电视连续剧到底精不精彩，有没有人吐槽哈、啊？《新笑傲江湖》的插曲《落花》，李琦，这里面有浩瀚江湖的大气磅礴，还有儿女情长的柔情缠绵哈、啊。兼顾大气与柔情，下面这首歌呢，就是相当的精彩了，长达1分半钟的前奏，笛子和古筝交相辉映，非常精彩。希望你能够脱口而出，这是一首什么歌？ 要说到《笑傲江湖》，说到磅礴古风，说到挥斥方遒的气魄，当然要数这首1990年电影版的《笑傲江湖》的主题曲《沧海一声笑》。那是黄沾先生在古书《月志》当中看到了大月必易这句话啊，就是大月必易，大礼必减啊，大月必易，顿生感悟，将宫商角徵羽反过来，就有了这首经典之作的开篇。下面我为大家安排的是黄沾、徐克、罗大佑所演唱的普通话的版本《沧海一声笑》。 是一个小屁孩，可能你们也见过听过他的歌，那嗓音实在太漂亮，我为他鼓过掌，可能还唱化过你的心不止一次。与年龄无关的人没有几个，不是青涩也不是嘚瑟，这叫忠于自我，他一头扎进音乐，脑子里就没有其他。突然他听见了自己心里的声音，那声音太大，响亮的快爆炸。小屁孩本就是个直来直去直肠子，有话就说，开始说唱。小屁孩你在哪儿呢？到你了，说你想说的。 不知

刚才这个小屁孩的韩红第一句啊，就是不唱青藏，不唱天路，我只想有点态度。那么听完了态度，我们接下来就来听一听标准版的韩红，我为大家带来这首世界音乐版的天路啊。 清晨我站在青青的牧场， 叫醒你的耳朵，凌晨一点到两点重播，余云主持《千千阙歌》，唱尽春日好梦酣。 一朵花，正是因为在田野绽放的初心，才有了漫山遍野的山花烂漫。用春天的旋律，为北京写一首歌曲，聚焦新时代

非常喜欢用叠词做歌名的韦如萱，娃娃在他的晚安晚安好吗好吗你啊你啊之后呢，上个月里推出全新的单曲，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 Don't Cry Don't Cry， 本周以第23名的成绩登陆中国榜 Top 40啊。这首 Don't Cry Don't Cry 呢，是魏如萱为电视剧《你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创作演唱的主题曲。好，继续在台湾歌坛啊，我们说的炎亚纶呢，距离上一张普通话双 EP Drama 跟 Cut 已经过去了4年的时间。在主攻影视和去日本发展之后呢，上个月底炎亚纶重回中文歌坛，推出了全新的 EP 最想去的地方。这首同名主打由徐世珍填词，香港的新锐音乐人林家谦作曲。最想去的地方，首周进榜排在第26位，炎亚纶，听一下。 爱温暖了零下的渡轮，一条围巾连起两个人，我才明白流浪的路程彼此的体温，白色雪花落下，永恒即将许下，你的明天是深爱你的我最想去的地方，白色雪花落下，将天空只想拥抱着你不放，你让冬天一点也不冷，让我不再只是一个人，只是你的手是今生最浪漫的选择，整个世界只剩下心跳声，白色雪花落下，永恒即将许下，雪花落下，上天空到地面那样漫长，终于你来到身旁，你就是我灵魂的渴望。天堂原来在你眼眶凝望，映在你的双眼，唯一的我 前往，叫做幸福的地方。 最想去的地方，这首歌其实成色不错，来自炎亚纶。那接下来呢，我插播一首刚刚提到的香港新锐音乐人林家谦的另外一首作品哈，叫做勿忘你 Yuga 林宥嘉。 你没表情经过那个蓝绿身影，脚步却微微迟疑，人群中你错开那双黯淡无望的眼睛，突然眼泛下大雨，你划过了最新意外新闻标题，想追剧却觉得你，每当你为自己过得不算太坏而庆幸，却总传来个回应，他说勿忘你，勿忘你，对世界也曾满怀善意，曾经那个你未曾远离，就在你的胸口里， 可能是2016年林宥嘉《今日营业中》当中的勿忘你，这是他的粤语歌《坏与更坏》的普通话的版本。这里是麒麟，正在北京音乐广播为各位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 我所你所行锁不住梦醒，一生不等天涯无垠，我放你放弃放不住决定，来世再浮生半醒。 这首歌呢是孙伯伦的《索你索心》啊，电视剧《人生若如初相见》的一首片尾曲啊。现在呢，这个每个星期的中国网插40啊，简直有太多太多的影视作品的插曲主题曲，就是我们常说的 OST 啊，不同风格，但是产量会非常的高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安排一下金池所演唱的这部电视连续剧的主题曲标题曲《人生若如初相见》。另外他的电视剧《美好生活》的插曲怕了啊，目前进榜3周排在第16的位置。麒麟正在为各位直播中歌榜，稍后回来全国版见。见 云天映红湖岸，伴着回眸泪流连，繁华尽一缕青烟，人生若只如初见。半生情白纸一片，风云乱世人难全，一场恋为记忆不变，隔断了情灭纠缠。 第30位，李玖哲，还会记得我吗？第29位，赵雷，19岁。 不是油嘴滑舌的人，可只是19岁的天真。 第28位，金沙，独孤。第27位，彭佳慧，爱是光。 爱是光，盼是沙，就算满身都是沙。 第26位，炎亚纶，最想去的地方。 白色雪花落下，永恒即将许下。 第25位，毛不易，不染。 一壶清愁，一身尘灰。 第24位，刘惜君，菩提记。 爱成千遍缘，最好是成全。 第23位，魏如萱， Don't cry, don't cry, don't cry, don't cry。 第22位，

想象，还是愿望赋予他活的心脏，总会经 断绝重 重有口的海洋，他捞起尊严力量，靠近温度的高高，对时代回忆凝望，不会眼前的假象，在永远编织方向，当黑暗前翻出光，你是藏还是不藏，长风破浪去飞扬，抵不过风归故乡，所爱隔山海茫茫，为只为一首歌向自己的心中遗忘，你不会是个人凡人，是故意盖弥彰，他奋力思量伪装，转身也对是过往，他一句话人写无声， 直转， 一切 华晨宇2016年一首 ST 横冲直撞。他真的是那种台上台下反差很大的那一类歌手，生活当中比较呆萌，舞台上是很有霸气的一首歌曲。在高手过招的歌手上一连几次拿到冠军，足以证明他的实力以及现场的爆发力啊。下面说到霍尊，同样90后呢，很淡定，一直保持一种谦谦君子与世无争的姿态，而霍尊的音乐里面更带着一种身处世外桃源的空灵和飘逸啊。本周他的《焚城雪》排名第22，那接下来我为大家选择他在歌手舞台上带来这首《你好吗，少年》，由何家乐作词，曲调是霍尊根据电影《我的父亲母亲》一段配乐而改编成的。 还记得那天，一双旧皮鞋拉着我走过那一黑一瘦的街，停止的瞬间，一朝闹不见，是什么在对着我道别？长青的旁边，不经事的脸，不停的追问，但你却沉默。干杯的落叶，有什么分别？理解却花了十年时间。你好吗，那个少年？要学会去感谢他们对你的宽容。你好吗，那个少年？要是一阵离别，总会有远行那天。沉默寡言，南北的落叶。 最宽阔的胸膛，期盼最荒凉的欲望，他们跳着舞留恋海上。 这是霍尊的一首新歌《少女与海》，用少女与海的意象来解读现实生活当中的美好，幻想下的残酷的现实。霍尊的这个风格呢，真的是自成一格，带有一种道骨仙风的感觉。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像华晨宇、霍尊呢，都是90年出生，互联网时代开拓了他们的事业。下面这位呢，97年出生，我们看着他长大的，因为爸爸妈妈的缘故，他从小就受到媒体的关注。当然出道聚集人气也是不费吹灰之力啊，可是他真的还是有才的啊，而且呢自成啊这个少年老成的那种感觉。我们来听一下窦靖童的 My Rain， 稍后是他为数不多的一首中文歌叫 OOWU。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暗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来关注文化演出方面的消息，第五届梦想成真五月演出季将于4月12号到6月6号举行。本届演出季将继续突出院团原创实力，挖掘集团创作潜力，届时将集中奉献由中国杂技团、中国评剧院、北京歌剧舞剧院等集团旗下9家文艺团体原创精品剧目，丰富首都文化舞台。广州大剧院大型原创歌剧《马可波罗》将于5月16号、18号、19号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这部歌剧采用中文唱词、英文字幕的方式，并特别邀请伦敦科文特花园皇家歌剧院前歌剧总监卡斯帕·霍尔滕执导，德国作曲家协会会长恩约特·施奈德作曲，国际华人指挥大师汤慕海执棒天津交响乐团，云集中国、丹麦和英国等国著名歌唱家加盟主演。川渝地方戏曲展在国家大剧院艺术沙龙展厅开幕，为大家展示了川北灯戏中《秀才买缸》《说媒》等代表作片段。诙谐的表演让平日里向来安静的大剧院一时间充满了叫好声和欢声笑语，两位川剧演员更是来到观众中间，邀请大家把手放到自己的脸谱上，近距离感受变脸的奥秘。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21点《爱得更久点》，22点《男左女右》。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红星美卡龙西四环商场燃战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1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聚险，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啊！麒麟在北京为各位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音乐当中，老成的少年人啊。下面这一位很小，94年啊，他现在是一个非常有流量的新人呢、啊。他有点像这个周星驰里的小人物啊，他的歌曲当中有对自己非常清醒的认知啊，也是有面对世界残酷之后依然保持乐观的一种态度啊。来听一下他 live 版本的这首《像我这样的人》，他就是毛不易啊。我们连续听两首歌，稍后是无问。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怎么20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人，早就告别了单纯，怎么还是用了一段情去换一身伤痕？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你还见过多少人？

毛不易为电影《无问西东》所演唱的宣传曲《无问》啊，毛不易呢，另外一首《不染》上榜七周，本周排在中国榜 Top 40第25位。啊，毛不易是走心派。下面这位技术流，一首简单的情歌呢，经过他的诠释，难度系数也会爆表。不信，请大家来听这首歌，叫《重启爱情》。 自从那句谢谢你，再不能忘记。我愿透支所有的年轻，换却再相遇。很多，很多，这感觉从未体会过。也许还会有爱情，可闹都不是你。想要放下心不忍，对你总无法痊愈。一生这次一次，也对你拼尽所有力气。抱紧我， 相关的地方， 不停地一时追想，现实深谷， 就是那个秋天才看不到爸爸的脸，大有大的憧憬，不起我重生的起点，黑夜这黑水长满了说明，不由离开，不由说开， 我看到爸爸妈妈就这么走远，留下我生的陌生的温室地，不知道未来还会有什么风景，晚上又紧紧抓住他的手，妈妈告诉我希望还会有，看到太阳出来妈妈笑了， 天亮了， 只是一个夜晚，天上星星点点，万岁努力干，在寒气上要气焰聚焦，你不要离开，不要转开，我看到爸爸，我看到爸爸妈妈都这么做人，留下我在那陌生的人群里，如果为你只想为个被你对过一眼， 这首迪玛希的歌曲之前是重启爱情，这首歌是他 live 版本天亮了。迪玛希虽然只有24岁，但是他有着很多人望尘莫及的爆发力跟高音哈。麒麟在北京为各位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谢谢你们的收听啊。那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些作品呢，全部都是来自90后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榜上的歌曲，这首歌呢它发表的年份呢就是1993年啊，由90后的歌手在2018年来演唱，将会收录在他今年的第五张个人专辑当中，有原创有翻唱哈。目前这首歌呢在榜成绩不错，本周 Top 40排在第十名的位置哈。记住那些年的东风呢，胡夏以小清新青春题材在歌坛立足，经过几张专辑的洗礼，现在已经转型成为了轻熟男了哈。静悄悄的开，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慢慢的绽放它留给我的情怀，春天的手要翻越它的等待，我在暗暗思量该不该将它轻轻的摘，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慢慢地燃烧它不承认的情怀，清风的手呀试探它的等待，我在暗暗犹豫该不该将它轻轻地摘，怎么舍得如此接受你的爱，